www.cnc.cn， 详情咨询6566-1566。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蔡瑶九卫，今年19了。我是一名体育生，从12岁开始在武校，然后后来开始打球。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看见电视上的明星啊，詹姆斯啊，乔丹啊，他们打球就非常帅。当时从小就想当一名球星，但其实长大了以后发现梦想也没有那么大。当初父母也是非常不同意，我很清楚记得我父母当时对我说，他说孩子，这个世界上有几个能像刘翔一样跑那么快的人呢，劝你最好赶紧放弃这个梦想吧，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很累，很折磨人。他说运动员的身体等到老了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就是身体不适，但我就一直坚定着当初的梦想，就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就坚持，虽然有的时候会受伤，但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围起来的球场，灰色的篮筐，钢铁的篮网，强中扬，聚集所有人的目光。不想当偶像，只想少时快想。台子街头三对三的牛还不够，全场盯人防守才能玩得够。面对我，你准备死去存头，想偷三分球，先吃的麻辣火锅。可以叫我小偷，我的手够灵活，一转头就破解所有防盗系统。我拥有清晰的灵通，撞了导航追踪，篮板球自动到我手中，引擎已启动，你却太多漏洞，嘴巴像跳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这种运动到底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这一刻变魔术，这份事其实像你就会怕输，篮球变魔术，说我太辛苦别怪我为你残酷。这一刻变魔术，这份事其实像你就会怕输，篮球变魔术，说我太辛苦别怪我为你残酷。 打球的时候不空手更灵活，加在运球我发动进攻，球在我手解奏，随我走，我的对手像木偶，轻易被操纵，故意犯规打我手也管不住我。你还说别再说，不要再啰嗦，相信我的假动作，别被我迷惑，轻易被我落。当我出手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坐在地上傻傻的看我后悔自己犯了错。我习惯向后跳投，一个人停在空中享受寂寞，隐形一直动，你却在多漏洞，头发像条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这一刻变魔术，这份事其实像你就会怕输，篮球变魔术，说我再辛苦别怪我为你残酷。这一刻变魔术，这份事其实像你就会怕输，篮球变魔术，说我再辛苦别怪我为你残酷。

径直朝自己的位置砸来。他定睛细看，根本不是火球，而是一颗巨型的军用卫星。火球以几马赫的速度击中 A 字形废墟的顶端，将顶端瞬间轰掉后，势头依然不减地朝后面的大地砸去。 沙利文，这也是教授看到的吗？难道教授被砸死了吗？ 凯迪从惊心动魄的画面中醒来，意识又回到了沙漠实验室。 不是，那是一个死人的记忆芯片，末日后被老头从废墟上拾到，解读看到的画面。嘎，刺激不？ 刺激？你，哎呀，你这 太刺激了，咱们扯平了。 未等 K 爹发火，一股电流又冲击了他的意识。 K 爹再次穿越，他听到了欢呼和呐喊。 你刚才怎么晕倒了？ 有人拍拍 K 爹的后背小声问。 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我在哪儿？ K 爹一边问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自己的视觉快点恢复。 在哪儿？你糊涂了，赶紧站起来，那个人就要来了。 KD 终于看清，眼前是一条庄严的大道，两边站满了人。大道两侧楼上的窗户前也是探出身子的人，彩带、鲜花，从楼上垂下的五颜六色的条幅，从街道远方的一头蔓延到另一头。KD 站在中间，被许多陌生人挤压着。他定睛细看，正在自己耳边小声说话的人， 德米特里教授。 正要询问的 KD 马上被人群突然高涨的情绪和喊声打断。 看，快看，将军的车队过来了，我们的英雄，英雄，将军万岁，帝国联邦万岁。 许多母亲把自己怀中的孩子高高举起，似乎是想让这些襁褓中的婴儿看看万人敬仰的偶像，从中吸取力量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教授？ 不要喊，恶魔赫图夫从前线回来了，被媒体洗脑的帝国联邦居民在欢迎他。 教授的声音非常小，如果不是贴得这么近，说话声就会被欢呼尖叫口哨的大潮吞没。 别说话，按照计划行事。 计划？什么计划？ KD 糊涂了，正努力从人群中踮起脚尖寻找车队影子的教授，突然一脸惊愕地转过头来。 你怎么回事？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就在此时，他们耳边传来了帝国联邦的军事进行曲。德米特里马上跟着人群一起摘掉了帽子，高高举起，在手中挥舞着。游行队伍已经来到了他们所在的路段，领头的是30辆空地警车，其后跟着一辆悬浮的加长豪华轿车。修长的车身上漆成黑色，车头竖起两面帝国联邦国旗，车顶上天窗打开，站着一位穿着整洁笔挺的高级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中年人。他不断地朝人群示意挥手，高鼻梁下是自信中略带傲慢的嘴角。 万岁，将军万岁，帝国联邦万岁，战无不胜，帝国联邦战无不胜。 人群沸腾， KD 不仅捂住了耳朵，忽然看见车队左侧大楼的三层墙壁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亮融化，出现了一个洞，一道粗壮的深紫色光束从中射出，把洋洋得意的将军覆盖。光照持续了一秒之后消失了，人群惊愕了一瞬，警报声如雷炸起。 有敌袭，敌袭，保护将军，封锁现场。 人群炸了锅，惊慌失措，四下奔跑，推搡挤压，嘈杂胜过了刚才的欢呼，像问根利剑要刺破 KD 的耳膜。 KD 与德米特里跟着人群跑，他们回头一看，竟发现将军毫发无损。不，原来是他身边有个已经融化的罩子保护。德米特里咬了咬牙不说话，拽着 KD 跑。他们时而与拥挤的人流一起移动，时而改变方向， 从人群中钻出，最后闪进一道昏乱的门。 他失手了，没想到屠夫竟然有这么一手， 半透明防护罩，我们失败了。 快走，我们必须立刻逃离帝国联邦。 德米特里头也不回地说着， KD 跟着他从螺旋的防火梯往地下跑，越跑越深。 要去哪儿？刚才的袭击是你策划的吗？ KD 问，脚下的步子快得连他自己都吃惊。 闭嘴，会咬到舌头。 旋梯尽头是堵墙，德米特里竟然出乎 KD 的意料，径直地朝墙壁上撞，并穿墙消失了。KD 便也跟着撞路，才发觉只是全息投影。墙后是一间古旧的用砖石砌成的地下室，一台如顶着大钻头的鱼雷般的东西静卧室中，黑漆漆的，分外醒目。德米特里跑到了他的跟前，把自己的帽子贴在直径一米的钻地鱼雷上，钻头就随之旋转起来。他转到鱼雷的尾部，抓住把手向后拉，打开一扇圆形的密封舱门，让 KD 钻进去之后，他紧随其后并把舱门关上。鱼雷里伸手不见五指， KD 趴着往前挪，只觉得脑袋似乎磕到了什么东西，正要揉，身下传来倾斜的感觉，他不禁伸手胡乱抓。 别乱动，你踢着我了。 头顶忽然亮起，德米特里打开了舱内灯， KD 此时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如火炮膛内般的空间中，头朝下，脚朝上，不是钻地鱼雷竖起来了。德米特里牢牢地握住一枚钢制把手，比 KD 泰然自若得多，唯独大衣上有 KD 的鞋印。 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要问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失忆了吗？还是故意的？ 德米特里焦急且非常不满。 暗杀失败了，我们得快速离开这里。钻地鱼雷会按照既定路线往海岸遵循，从大陆架底部破土，由深水潜艇接应我们。 我们在搞恐怖袭击吗？ 恐怖个头，帝国联邦的帝国主义军者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你抓住旁边的把手，闭上嘴。钻头鱼雷加速了，我们只能祈祷它也能够安然无恙。 刚才的激光是另外的人发射的。 话音未落，一股中度失重感袭来， KD 忙抓紧身旁的合金把手，咬紧牙关，睁大双眼。钻地鱼雷从垂直下钻渐渐地转为水平掘进，超合金钻头时不时地遇到坚硬的物体，每当此时，金属舱内便剧烈震动，让 KD 双手发麻，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他只能在心底默默地读秒，祈祷糟糕的情况尽快地过去，并挂念着后面的教授，自己一个年轻小伙子都耐受不住，何况是一个老人。很庆幸数到1300多的时候，挖掘忽然停止了，钻地鱼雷八成是已到了海里。 KD 睁开眼，只感觉钻地鱼雷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游着，最后似乎被什么东西抓起来，当啷一声放下，似乎砸在了地板上。 教授，你没事吧？ KD 忙问。 我没事，人老了，力不从心了，走，跟我出去。 白发苍苍的德米特里把自己的帽子放到脚底，用脚踩着顶在舱门上，那门便嘟的一声打开。 看来帽子里有什么装饰，可以激光定位，还可以开门。 KD 想着，心里忐忑，自己又被沙利文丢到了什么地方。看刚才人头攒动的景象，是卫星坠落之前的岁月不假，可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又是怎么回事呢？沙利文呢？爬出舱体，外面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KD 只感觉到被人扶着站起来，四周是哗啦啦的海浪声和空气中的鱼腥味。 他怎么样了？ 这是德米特里和谁说话？ 比你们早到一点，你设计的东西确实很快， 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说。 那就好，天杀的，没想到那个恶魔在车顶加装了防护罩，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能量只够把那个破罩子融化掉。计划失败，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准备潜航。 KD 终于恢复了视觉，他发现自己在一艘被切掉四分之一的枣核形状的金属船的甲板上，钻地鱼雷被强磁机械爪吸在甲板上。在他和教授乘坐的那艘船旁边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钻地鱼雷，德米特里正与一位穿蓝白条衬衫的壮汉说话。那壮汉听完之后转身朝船舱门大步走去，紧接着船体被切掉的四分之一的边缘便升起了透明的罩子，将这艘船体变成整个的枣核。德米特里对 KD 挥挥手后也跟着走进了舱门。 KD 透过透明玻璃罩看到了海水开始缓缓的升高，不是船体在缓缓的下沉。 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参与这种事啊？ KD 追上去问。 你真的失忆了吗？还是故意和我捣乱？ 德米特里边走边生气。 啊，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KD 只能如实地回答。 待会儿再说，撤离要紧。 枣核船渐渐地往深海移去，遁入比夜更浓的深海之中。KD 跟着德米特里在乳白色的金属走廊内拐过几个弯，穿过几扇门，来到了一间满是烟味的屋内。屋子不大，能容下十几个人，三面墙壁上嵌着三面硕大的屏幕，中间围着银白色的方形台，十厘米高。台上站着在甲板上与德米特里对话的壮汉，他盯着屏幕上的图像和数据，时不时伸手，隔空对着某个屏幕做滑动、点击的动作，屏幕上的内容便随着他的手势发生变化。 人呢？ 德米特里左右看看，神色严峻地问壮汉。 是出门右手的第二号房间里休息。 德米特里当即出门往右拐，到一个椭圆形舱门前敲了敲，舱门打开， KD 跟着德米特里进去。只见室内有一张焊在地板上的桌柜，墙边连着一张悬挂床，有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捂着胸口，嘴角和身下床单上是大片的血。德米特里坐在床边，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又按了按他的脉搏，说： 发烧，你本就体虚，老毛病又犯了，我去找药。只要一天不弄死他，我绝不会自己下地狱。 年轻人挣扎着回答，又一股血沫从他的口中喷涌出来。 给我闭嘴，好好休息。 德米特里说完就走出去了。 KD 看着床上的人，似乎是柯伊国人，25岁左右，清瘦，黑色短发，脸上数道战疮，两额和鼻尖较高，像波塞冬的三叉戟。他双目紧闭，满身大汗，左手紧紧抓着胸口，似乎要把皮肉撕下来。 难道这是刚才发射激光的人？ KD 想。 快让开！ 焦急的声音从 KD 背后传来。德米特里手捧着十几枚小图钉一样的东西，快步走到床边，掰开年轻人的手，剪开他胸口的衣衫，把图钉一枚接一枚地摁下去。年轻人痛苦狰狞的表情渐渐地舒展，额头也不再流汗，双手无力地瘫放在床上，脑袋一歪，一动不动。 你杀了他？ KD 惊呼。 这是用微针把药物直接注射到他的心肌上。 德米特里按下床头的调温开关，让暖风自墙壁上缓缓淌出后，便拉着 KD 走出去。 今天怎么了？失忆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解释清楚。 他边走边问，还在发火。 KD 心里感到委屈。 多亏这次任务里只是安排你做记录，如果让你做过负责的事，我们现在早就被将军的保镖和狙击手乱枪打死了。 啊？ K KDA 心底一惊， 你真失忆了？德梅特里再问，是的教授，至少是想不起来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我还认识您和贾巴沃克先生。 你不会再耍我吧？ KDA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耸耸肩，无奈地望向德梅特里。德梅特里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摇摇头，回到控制室，坐在金属台的边上。 我和你说明一下情况，在车里春风得意的将军是帝国联邦的军事司令，他用极卑劣的手段捏造证据，谎称克伊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找借口对克伊国发动战争，占领了该国，并杀死了该国首都的防卫指挥官。 帝国联邦为何要这么做？ 克伊国不但地下有丰沛的石油资源，而且地理位置也极其的重要，是中东的心脏地带，可牵制大半个中东地区。可伊国的人找到了我，我便允诺他帮助他们复仇。这种潜航两栖船和两个钻地鱼雷就是我设计的，袭击计划是克伊人制定的。 在游行大街旁的楼里有激光武器， 发射器在几公里之外，他击穿了许多建筑才射到将军。 这么远？ 将军的手下防卫严密，参与游行的人都是他事先内定的。 我们也是被内定的？ 我们顶替别人。 方才那个被您治疗的年轻人就是克伊国的吧？ 没错，你看到那个青年的模样了吗？他就是从同胞的尸体堆里爬出来的，捡回半条命啊。 德米特里恨得咬牙切齿，深吸一口气，摘下帽子掸了掸上面的土，从里面布置夹层中掏出了饼干大小的圆心片，丢在一旁。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去哪儿？ KD 问。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 KD 警觉起来。是啊，还能去哪儿？难道我们要继续留下自寻死路吗？将军此刻一定气急败坏，想尽一切办法搜查，势必要滥杀无辜，如果我们动作慢一点，一切就完了。 去西伯利亚研究所吗？可那是陆地啊。 没关系，有地下暗河。 教授，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公元2113年。怎么了？ 早了20年。没什么。对了，和我讲讲那个克伊国年轻人的事情吧。 KD 此刻才搞清楚自己被沙利文放到了帝国联邦的北美土地上，与德米特里和那个克伊国年轻人参与了一场暗杀帝国联邦总司令的任务。行动失败后，三人分别乘坐钻地鱼雷逃至海里，那个壮汉开船接应他们逃走。令 KD 无比惊奇的是，印象中温文尔雅的教授竟然还有这样铁血的战斗历史。德梅特里脸上出现了同情和悲伤的神色，叹了一口气，向 KDA 介绍那个年轻人的过去。 他叫阿桑，是个苦命人，他的人生悲剧表面上是战争造成的，本质原因则是帝国联邦的几个财团妄图对科伊国加以控制，以牵制威慑大半个中东，从中获取庞大的利益。如果没有帝国联邦的入侵，他现在还过着虽然贫困但是和平的生活。战争把他的家烧成了灰，把他的亲人夺走。 看他的勇猛和勇敢劲儿，他是军人吧？ KD 心中难过。不，是平民。说来话长啊。 德梅特里把帽子重新戴上， 以帝国联邦现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建制克伊国，阿桑放弃家乡的教师岗位去克伊国军队服役保卫国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瘦，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除了父母他最不舍的人就是他了。然而战况恶劣，克伊国军队在帝国联邦军队的巡航导弹轰炸下